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今天是非常非常感激台長梁錦祥先生是百忙之中抽空來幫我們主持今天的讀書會，其實我之前有問過他需不需要取消，但是他繼續幫我們做下去，那希望大家給點掌聲給他。一直以來台長在上年我們十月開始讀書會是每個月都幫我們主持，是我們很駐場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讀書會的主持，特別非常希望台長接下來每個月都可以繼續揀書介紹書給我們。謝謝。 嗱，我意思係今日個樣就污衊啲啦，平時我都會執執曬上嚟，但係無奈呢排有啲事發生，所以就冇辦法。咁但係希望大家就唔好睇我樣啦，係聽我講。OK， 咁我諗我哋而家開始啊嘛，或者啊，咁我哋今日會有冇錄影嘅？咁你嚟到最大嘅得益就係因為你將會用你本書。咁、那個節目嘅內容咧就會係買上網，咁中間有少時間大家可以發問啦。咁我首先講講咧，即係呢本書對我嚟講咧，正如我做以前咧，我譬如講呢類書咧，我會抽一句説話出嚟咧，去證明呢本書點樣吸引到我。咁呢本書咧，另一句説話咧令我係著燈，就係、是、第204頁啦。咁我而家讀咗俾大家聽先，係。我用廣東話翻譯跟住嚇，咁係話咗俾大家聽咧，點解呢本書我係可以講話非講不可。喺第204頁呢位作者講咧，就係咧 ，Most revolutions are not caused by revolutionaries in the first place, but by the stupidity and the brutality of governments。大部分革命之所以發生咧，唔係因為首先啲人想革命，唔係革命家想革命，而因為個政府重，同埋佢好暴力。咁呢句說話係令到我今日一定要嚟呢個講座去話俾大家聽，點解我要講呢本書嚇？我希望大家，譬如我聽我講呢個書嘅內容之前嘅時候咧，就聯想起大家身處嘅處境，或者大家近日思考緊嘅一個問題。嗱，呢本書個名咧就係叫 David and Goliath 啦嚇，咁個作者就叫 Malcolm Gladwell。咁如果你睇開英文書或者你中意睇一啲比較暢銷嘅知識性嘅書籍嘅時候咧，其實你知道呢個作者係好擅長、好拿手寫一啲好出色、即係好賣得嘅一啲知識性嘅書。咁舉個例啦，譬如有其中一本叫 Outliers 啊，又或者另外一本就係、是、我要記翻個名添。Tipping Point 啊，咁嗰啲書其實我唔中意睇嘅，就我坦白同你講嚇。就算我唔睇，不過我知佢講咩。就舉個例，譬如 Outliers 就話俾你聽，哦，點解啲人好成功嘅原因就係好似 Beatles 佢哋即係出道嘅時候咧，佢哋練咗個10000小時嘅，連續不斷練嘅一啲即係吉他同埋創作啊。又喺 Tipping Point 解釋點解喺某啲時間會出現一啲好突然嘅一啲變化，只係好少嘅原因。但係啲對我嚟講咧，呢、這個唔係好似好吸引你嘅書嚇。但係呢本書咧，之所以令到我要去講或者我係主動提向批分享，就因為入邊好多嘢，佢雖然冇講香港，但係同我哋嘅身處嘅處境係有關係。但未講呢個之前咧，其實我要解釋下點解呢本書咧，除咗頭先我哋講呢個原因之外咧，仲有大家好值得睇或者借鏡。如果你想寫書嘅話，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呢本書嗰個風格。呢個作者一路以嚟個風格嘅，就係佢寫啲嘢係好淺白、好生動，但係好有趣味性。咁好有趣味性，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咧？就係因為好擅長咁樣講古仔。即係換言之咧，譬如話，如果我哋要寫作，或者我甚至好似如果譬如我咁啦，我而家要一班朋友去同我分享我自己睇呢本書嘅經驗，我可以講到大家瞌曬眼瞓，跟住大家走。咁唯一吸引力就一樣喺抽獎，所以你繼續覺得。咁但係我希望咁，我希望你大家譬如我講嘅時候，大家有少少反應，唔好好似木頭人咁樣嚇。嗰時我有好多技巧，譬如話我有好多身體語言啦，或者我有啲抑揚頓挫啦，我講嘢唔好似機械人咁樣啦。又或者我講嘢唔可以講得太快，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要講古仔。 我仲要講一啲吸引你哋嘅故事。咁呢個作者咧，如果你睇嘅話，佢好擅長，好擅長做呢樣嘢。但係問題就係、是、講故仔人都識講啦，嚇、啊，龍樹頭個阿伯都識講。咁喺呢個講故仔之餘咧，佢有啲學術嘅意味，話到俾你聽，有啲嘢係喺學院度你哋會學習或者想認知嘅。咁但係呢啲嘢又唔會好似喺大學入邊咧講到你咁悶，即係大家係因為要爭個 GPA 所以先留心去聽，而係講啲好有趣性嘅一啲實際嘅例子啦。咁呢個即係依家我要重複翻，我係盡量希望用我自己比較有趣味性嘅方向講出嚟。咁其中一個例子就譬如咩叫即係一啲大學入邊嘅知識，而你覺得有趣味性咧，係咪？咁佢對我可以舉其中一個例子嘅就係、是一個叫做capitalization learning， 另外一個叫做 compensation learning。咁嗱，你唔好因為啲英文名嚟嚇親你啊！咁我就係舉一啲好具體嘅例子咧，就可以話到俾你聽究竟咩。咁舉個例啦，譬如話咧，你自己係天生好擅長係音樂嘅。啊，我識有啲朋友咧，如果你敲敲個 bell， 敲敲呢個樽咧，佢聽到係咩咯？即係一個咩 key 嘅？我識有啲人係咁樣。咁如果對啲人嚟講咧，佢一個好好有理由或者好理性嘅選擇，就係佢會專注喺呢邊方面發聲，即係發展。咁呢個叫 capitalization learning， 即係話嗰樣嘢根本你自己就算唔學，其實你都會好易去掌握嘅。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咧，你好明顯咁跟住你就學買好多時間，或者你有好有動力，就係學嗰樣嘢。咁咩叫 compensation learning 咧？不過你就好似我咁樣，我天生唔識做運動嘅，更加唔識打交，咁我就學功夫。咁會出現咩情況呢？咁你學習嘅困難嘅難度就好高，但係最重要唔係呢樣，最重要咧就係如果你喺嗰個情況之下咧，你會產生一種心理障礙，就因為咧你會覺得你自己學極都唔成。嗱，其實呢個你哋咧，如果身為家長咧，你特別要留意一樣嘢，就係咧。很多時嘅細路仔咧，佢學習之所以出現咗問題，或者甚至有時佢唔想翻學嘅，部分呢個原因，就因為佢先天喺呢樣嘢嘅時候咧，佢有啲比較同其他同學仔有少少距離，唔係一定學唔到嘅。不過咧，如果佢喺咁嘅氣氛入邊咧，再加上學校一啲譬如唔適合嘅教育咧，就會令到佢出現一個好大的學習問題，甚至係行為問題。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大家係可以做一啲少少嘅調教，適當改改入邊嗰個教學嘅方法，去首先增加咗佢嘅信心先。因為咧，你聽落去就好戇居啦。譬如話，點解我哋要花時間去做一啲即係我哋自己唔擅長嘅工作咧，或者唔擅長學習咧？其實有理由，有理由咩咧？就係、是、儘管呢啲嘢係好困難，或者你個進度唔係好緊。但係當你一旦你 master， 你掌握咗呢樣嘢咧，其實係幫你建立到你自己條件，即係你會覺得自己係可以好多嘢你都學到嘅。咁所以咧，如果第一樣嘢你係好局限於自己所謂 capitalization learning， 即係自己中意或者自己好擅長先學嘅，咁其中一樣嘢咧，通常嚟講咧，就你會收窄咗你自己興趣，即係你唔會中意其他嘢，你淨係局限一樣嘢。第二樣是什麼呢？就是呢，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當你遇到一些學習上的困難或者生活上的困難，你就沒有好像所謂的 compensation learning 的人呢那麼夠大的客戶。所以後者呢其實是幫助你克服一些困難。在這個問題上面呢，這個作者寫得比較詳細，他有一個就是 term 叫 desirable difficulty， 就是呢原來有些事情難做呢，難到你呢，其實不是一件壞事，因為一旦克服了之後呢，你的身體就出現大量的快感，即是你會覺得自己很厲害，這個是建立對自信心的。好啦，咁呢個係即係佢有一啲學術嘅期刊，或者係一啲心理學上面嘅一啲資料去 back up 呢樣嘢，去講呢樣嘢。咁所以咧，你如果聽一個咁簡單、咁易明嘅概念咧，就等於你喺學校或者大學入邊咧，就上咗堂 lecture 啦，就簡單啫。可能大學堂 lecture 就淨係講呢兩個概念。OK， 好啦，咁。如果我哋唔講政治或者唔講後面一啲話同香港有關嘅，咁但係起碼有啲嘢咧就同我哋嘅生活有關。咁我希望咧，亦都係家長咧，或者係你自己讀緊書嘅咧，都會 會去思考呢個問題。咁第一個問題呢就很明顯嘅，即係大家都會諗嘅，就係、是如果你係名校，你喺名校讀書，你唔係好出色，或者甚至講嘅係好嘅學生，不過你唔係最標青學生，咁你第一樣嘅啦，即係舉個例啦，譬如你喺哈佛讀，咁你個 GPA 咧大概係三分到啦嚇，咁就如果天才就四分嘅啦，啊，知唔知咩叫 GPA？ 知啊嘛 ，OK， 咁如果係英式嘅就舉個例啦，譬如話如果你喺劍橋讀書，咁你係講呢個 second class on 嚇，第二榮譽，第二級榮譽嘅。咁個作者就問呢個問題，咁其實咁樣好啲啊，定係還是你去讀一間渣啲學校，你係最標青學生？嗱，呢個有少少我哋嘅一個直覺嘅問題，即係如果邊個係家長要睇在座，你係家長，佢你咁睇咁後生嘅家長，如果你個仔咧，舉個例啦，即係我哋唔好講校名啦。因為香港啲比較敏感啲，有一間全港最超級嘅名校，不過你估計入去咧，佢都讀到中央頂頂咁樣，或者即係可能前嗰十年之後啦，就係咁嚇。但係如果讀一間冇咁叻，嗱唔係講渣學校啊，唔係講就冇咁叻，但係佢係全校最標青，即係所有同學仔都覺得佢最成嘅，你會揀邊間？ 中國得八個字嘅位雞好王位， 係啊嚇。嗱，我就好奇怪呢度好多即係聽眾咧，一聽到啲説話都會揀頭先啊，約朋友講嘅嚇，寧為雞口莫為牛。但係我懷疑喺美國咧，其實佢哋唔係咁諗，所以佢哋去讀嗰啲大學咧，佢爭名頭去入哈佛啊，入耶魯啊，或者入 Stanford 去爭名頭 MIT 啊。咁但係呢個作者咧，佢就講一樣嘢，佢話咧原來根據統計咧，就係呢啲入咗係冇咁叻個校。咁、那個最標青嘅咧，其實佢將來出嚟嗰個自信心，或者對自己能夠克服困難嗰個信心，原來高過呢啲名校出嚟，但係冇咁叻學生。咁我一個形象嘅比喻就係、是，你想喺一個好細嘅塘做大魚，定係還是你想喺一個大塘做一粒做一條冇咁大嘅魚咧？咁咧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就有所謂中國傳統智慧啦，啊頭先嗰位朋友講過，寧為雞口莫為牛嚇。咁啊呢個即係咁嘅選擇入邊咧，佢係全力推薦係做後者，即係另外一間冇出名學校，不過讀得好啲係嘛。咁當然啦，即係你再問啦，呢、這個作者其實佢有冇 copy 嘅 interest 咁佢有嘅，因為佢讀翻學都唔好嘅，跟住多倫多大學叫啦 University of Toronto， 咁唔係差。多人多大學喺加拿大都是一線的學校的，不過大家要明白加拿大一線的學校去到即係同美國爭咧，就變咗起碼都一線未二線頭咁、啊、但係都係睇佢而家即係嗰個銷路咧，呢、這個作者都算到咗電嘅。咁啊，呢個係麥球嚟嘅樣嚟嘅。咁第二個咧，有一個我哋香港都幾常拗嘅問題，就係所謂大小班教學。咁佢入邊嗰啲，佢做過一個 research。或者係個 research 引述，即係究竟大班好啊，定係細班好？咁我哋喺香港咧，其實好多家長咧都即係投訴嗰個問題嘅。譬如咧，即係嗰個教學個情況咧，個老師又負擔咗太多學生。咁以我自己為例咧，譬如我哋讀中學咧，我哋試過一個班係收45人，一班45人嚇。咁50人我都聽過嘅。咁、啊、當然呢個我諗到今時今日就唔得啦，咁但係咧，我哋即係最當年咧，我哋讀即係去到 form six 或者 form seven， 而家冇呢樣嘢啦。但係我哋一個最唔開心嘅地方，或者我哋唔滿意嘅地方就係、是、我哋讀到 form six 咧嗰時候咧，都去到成40人、100人。咁如果喺英國咧就相差太遠啦，因為如果佢讀 A level 嘅時候咧，咁啊大概10人、100人啊。咁起碼如果有咩大家討論嘅時候，大家起碼個老師都認得你個樣啦，唔會嚇，即係你係乜水咁樣。咁但係呢位作者咧，佢又俾咗另外一個意見，就話咧，其實呢個問題咧又唔係絕對小班嚟嘅，即係嗰個 curve 其實個 U 字咁樣，佢唔係就又上去好啲。即係呢個越小班，咁係咪越小班？你越小班咧，又翻翻嚟一個唔好嘅地方。咁呢個有少少似我哋所謂個 Lavis curve， 知唔知咩叫 Lavis curve？ 一個題外話咧，就係咧，即係一個經濟學家咧，好多年前就講過叫税收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你抽好重税嘅話咧，你係抽唔到。如果100%嘅 tax， 即係如果你賺咁多，全部俾曬政府咧，你係抽唔到税。咁另外一個極端就係你完全唔抽税，咁兩邊都抽唔到税嘅。咁有一個 optimal point 就係抽得最多税。點解抽100%唔抽就抽唔到税咧？因為人人都唔會做嘢。咁我就話咧，其實個圈本身都有啲似呢個，當然唔係掂到零嗰強，兩個都唔係掂到零嗰 point。大班教學固然冇啦，即係如果你講緊，好似即係以前我哋個警員40多人咁樣啦，梗係冇啦。咁但係去到如果譬如得兩三個好咧咁樣嚇，不過兩三個都唔好喎。嗱，舉個例，好似今日咁啊唔好啦。坐滿曬，坐到前面都咁就好啦。咁點解會咁啊？第一樣嘅氣氛熱啲，大家嗰個學習嘅動力比較強。其實同我哋同我喺度講一樣，即係如果前面咧係冇人嘅話咧，咁啊第一樣嘢我唔講先啦。第二樣嘢，如果係前面得兩個人，咁我猶豫啦，即係講好咧，咁但係始終要講。但係我嗰個動力就唔強。如果譬如話我哋講完之後，我哋有 Q&A， 我哋有問題嘅話咧，咁我氣氛係更加好。因為可以好多人發問，可能台下人都有意見，咁所以咧，佢就去睇一樣嘢，就係話咧，當啲家長去爭取所謂嗰個小班教學嘅時候咧，咁佢哋要諗一樣嘢，就係其實嗰個人數去到邊度咧，會令到嗰個教學嘅氣氛會反而轉弱啊。又係套用呢位朋友講嘅中國，即係中國嘅成語入面咧，亦都有呢個説話，叫過猶不及啊。咁其實呢位作者佢講好多嘢咧，喺中國嘅傳統哲學入面咧都有，不過好可惜佢就翻豬仔啦，佢係鬼佬嚟嘅，佢當然即係如果我係佢咧，特別如果我翻嚟嘅時候咧，我就加好多篇嘢處啦，我原來老師有安啲説話，乜嘢安啲話咁樣啦。咁特別係咧，譬如話呢本書咁樣咧，即係啱啱我先嚟到啦就。的介紹有原有呢本中文譯本，咁大家如果留意咧，其實呢個中文譯名咧唔同呢個英文嘅譯名，英文嘅原名就 David and Goliath 啦。咁中文嘅名咧，佢就用一個中文常用嘅就係以小成大。咁所以喺我 program 入邊咧，我哋講我提過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點樣以小成大，以弱勝強。咁呢個書名本身咧，點解佢哋又唔會咁用，或者係佢又會咁用咧？咁大家其實可以做一個想像嘅，就係如果呢個英文書係用呢個咁嘅 title， 用呢個名咧嚇，譬如話The Art of Battling Giants 咁樣，佢用個副題。咁呢本書有嗰個書名會唔會咁吸引咧？又或者呢個調轉咗，呢個用呢個英文嘅翻譯就係大衛與哥利亞，咁又會唔會吸引咧？嗱，咁呢個就係睇到個語文嘅分別。呢個可能大家。同字面已經睇得到啦，咁但係呢個就唔係啊，呢個係一個典故嚟。雖然呢個典故大家都識，就係、是、喺聖經入面有講咗一個就係大衛同埋一個人去因為一個戰爭嘅問題，咁啊啲人諗下都唔好，大家朋友啦，不如隻抽算數啦，咁所以變咗最後隻抽啦。咁隻抽就大家知道結果咧，就係唔係大隻個抽得贏，係細隻個抽得贏。咁當其時都牧羊嘅啫嚇，即係所謂大衛本身聖經講。咁呢個作者咧就好擅長用佢一個好學究式嘅方法去講呢個故仔。佢又講呢個發生嘅地點大概邊度嗰度點。咁但係後面有個注釋嘅，有一集注釋嘅。咁我又講佢講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個注釋講咩？就究竟呢個 David 佢當其時要用嗰個 sling 嗰個係究竟係咩武器嚟嘅？同埋個威力有幾強？咁知唔知嗰個係咩武器嚟嘅？知唔知啊？係識㗎，我都知係咩嚟㗎，不過佢好詳細講得㗎。咁但係另一個更加有趣咧，就係咧後來嘅人咧就少懷疑咧，就係呢個 Goliath 咧其實係患病，就係巨人症。知唔知咩叫巨人症？啊，就係咧有啲人咧，你知唔知而家全世界最高嘅人係幾高？8尺，高過姚明。咁但係你知唔知點行到咧？習慣咗嘛？佢唔係重嗰啲好瘦嘅，但係咧，其實你要明白一樣嘢咧，就係、是、咧， 當你睇到好多即係特別我哋上面即係成日講嗰啲啦，咩怪獸啊，咩食咩啊，大隻嗰啲咧，恐龍，唔係恐龍，即係好大隻嗰啲，即係舉個例譬如話，會唔會只蜘蛛或者一隻鳥放到好大咧？其實唔可以，因為咧你每一個生物咧，佢自己個關節承受嘅力量咧，唔係一個純粹數字上的上升，所謂 arithmetic progression， 即係唔係由一、二、三、四咁上，嗰、那個幾何級數。即係換言之，譬如話，如果劉錦祥而家係五尺七寸半啦，你將佢拉長咗，拉長到講緊係一尺以上。咁按比例咧，這個就係五分一啦，即係佢嘅或者即係多少少。但係個關節承受嗰力量唔係五分一，係可能係呢一個或者十倍以上。咁換言之咧，如果你個生物咧，你好似科幻小説或者呢啲科幻片咁樣咧，佢拉大咗咧，其實佢記唔準嘅，佢成日會漏嘅。啊，咁呢啲問題咧，日本嘅呢啲機械人片咧就發最大嘅毛病啦嚇。啊，咁你如果睇嗰、那個那個機械人咧咁高咁大嘅時候咧，其實都容易跌親嘅啦。咁所以咧佢。呢啲題外話咧，佢個注釋入邊講就係、是、究竟呢個人是算唔算患？咁如果佢係患病嘅話咧，其實佢唔打得㗎、啊。就算姚明都好危險咧，點解咧？其實你知唔知佢好容易傷啲關節？佢所以佢收尾退休都係因為傷。咁、啊、所以咧，佢引述呢個例子作為一個引子喺呢度説，但係佢唔講得詳細。咁佢想講一樣咩嘢咧？就係、是、話，好多時候我哋覺得咧，你個對手好強大。你根本冇能力同佢砌，因為你好弱小。其實呢個只係一個表面現象。佢嘅強大，當咧遇到實際嘅戰爭或者比拼嘅時候咧，可能呢個強制咧唔係好想用足強。調翻轉嚟講，弱者如果係一個抗爭入面咧，佢表面上好弱，但係佢又唔係真係好似你出嚟。呢個好淺淺嘅道理嚟嘅，就一個。但係佢講到更加深嘅道理就咩咧？呢、這個就好重要，好重要。即係佢個標題咧入邊都有講呢樣嘢。咁個英文就講得比較即係難明啦，所以我用國民話講。就有可能咧，有陣時你所謂嘅強勢，你嘅優點咧，係反而成為你嘅弱點。有可能你自己本身嘅弱點，喺某啲情況之下咧，就可能成為你嘅優點。咁呢個英文佢講咧就係、是、佢形容一個好即係詳細嘅講法就係、是、the advantages of disadvantages， 咁跟住佢會 and disadvantages of advantages。咁你聽話就一嚿雲啦，其實都唔係好深嘅啫，但係用廣東話講就得啦。就係咧強項或者優勢，係每一個情況之下都係成為優勢，有啲情況之下可能成為你嘅弱點。相反。即是说你自己的弱点在某些情况之下都是可能成为你的优点。那具体的例子是什么呢？具体的例子呢，其实这个呢也都是家长或者很多小朋友呢可以吸收一下。就是他特别提到一个阅读障碍问题 ,Alexia。我希望呢即係在座各位就冇呢個問題啦，就好簡單講呢，其實閱讀障礙意思就話呢，你睇書會出現一啲難度。咁佢有啲科學解釋嘅，我唔相信個原因，但係佢有啲解釋，即係佢引述出嚟就舉個例，譬如話大家聽到頭先我講一個音巴，一個音巴，聽到有分別呀？我聽唔到嘛，係嘛？如果你聽唔到就係閱讀障礙㗎啦，咁即係要走去揾啲書幫自己解決問題。咁佢解釋就係點解會即係、就是、會聽到個音咧？仲有原因就係因為咧，你可以好短好短時間之內聽到個音，個音就咩咧？得啊，你聽到啊？咁呢個學英文嗰陣時，我哋提啦，譬如有啲音我哋聽唔到，譬如最經典嘅例子，譬如話。一個長音，一個短音，但廣東人就差不多聽不到嘅，即係你聽不到個分別嘅。咁但係英文即係鬼佬嚟講，佢聽到呢個分別，想我講多次啊？嗱 ，bit 聽唔聽得？我誇張咗啊，聽到啊嘛，分別啊嘛。嗱，我哋冇呢個分別嘅。咁呢個就文化上嘅。但頭先我哋講嗰個生理上，佢淨聽唔到呢個咁短嘅音。咁好多時咧，如果譬如佢閱讀上都有呢個問題咧，佢係慘到咩咧？佢睇完第一個字之後，分別去睇第二，已經記得咗第一個字。咁所以睇唔掂一個，成句説話係睇唔明。咁但係咧，佢又引出一個例子，就係有條友咧，雖然係咁樣，咁但係結果最後咧，之後咧發咗達。咁你唔好理佢點發達啦。咁但係後面有一個即係問題咩咧？咁樣就係咧，如果嗰個樣嘢本身咧對你構成好大困難，不過咧你會因為咁而氣餒，你有足夠嘅動力或者足夠嘅聰明咧去掌握佢嘅話咧。嗰樣嘢反而咧，你會有可能比其他人優勝。咁你聽落又好奇怪啦。我自己有切身嘅例子，譬如好簡單，我頭先同我即係我又做運動嘅時候，我又唔翻功夫。咁以前如果譬如我學嘅話咧，啊呢個係我個教練真係同我講，佢係真係學得好慢。咁我學到慢到咩？我學完之後行出門口，我又唔記得曬嘢。咁但係咧，正因為咁樣咧，你會花比人其他人更加多嘅時間去做嘅。咁於是乎咧，你嘅功力咧就會被人執，因為你可能做一樣嘢，你係比一個好容易去做一樣嘢多十倍。於是乎咧，你有咗好強嘅根基。咁對於即係嗰啲好聰明嘅人咧，又會有另外咩問題咧？就因為咧，佢好容易學嗰樣嘢。所以佢對嚟講咧冇乜挑戰性，於是乎咧佢跟住咧就唔想學，所以就學到半桶水。咁其實喺學功夫入邊咧就好多好多啲咁嘅情況。咁記得當年咧，即係我太師公阿葉文咧，佢都講過説話。啊，實際上唔係太師公，太師公個師傅，就係咧佢有兩位徒弟教，一類就好蠢嘅徒弟，即係學嘅唔識。一類太聰明嘅徒弟，因為咧佢以為學得好快，乜都識，就冇心機去轉。咁其實咧係喺中間嘅徒弟。咁所以咧，即係講到話，譬如特別係讀緊書嘅朋友、大學或者係家長咧，即係你對於個細路仔嘅讀書嗰個情況咧，你唔好單純用一啲好傳統嘅方法睇嘅問題，你係要諗一諗，咦佢出現咗啲咩問題咧？又或者佢自己本身係有冇其他嘅發展嘅方法？佢唔一定要好似其他人讀書。嗱，佢頭先個例子咧，譬如話有閱讀障礙嗰個咧，好簡單啦，就係咧佢係入咗呢個例子啦，就係關讀唔完之後咧，佢專門同我先生拗個分數。咁啊，嗱，我喺香港唔掂啊，但係佢嗰度話次次都掂，即係總之佢攞個 grade 低咧，佢係次次都同我先生拗，咁結果次次都升佢一級。結果咧，收尾佢都係即係成長一路落去咧，都係嗰、那個成就相當之不錯啦。咁呢個咧就一路咧就係、是、講緊一啲同我原本想講嘅嘢咧，唔係太關太大關係嘅嘢嚟。不過咧，如果我唔講嘅話咧，大家亦都即係覺得冇乜貼身嘅感受，於是會走曬。咁所以咧，起碼呢度咧，即係大家咧，如果係有仔女或者自己思考緊學習問題咧，呢本書一前嗰部分咧就值得大家睇，就係你唔好因為一啲好簡單嘅一啲挫折，或者係唔係喺一個最優秀的地方咧，咁跟住咧你就放棄。咁我諗佢副產品其實想講呢樣嘢，不過就唔係用呢個方式嚟講。咁之所以觸動到我咧去講呢個問題，或者介紹呢本書，或者我好強烈推薦大家睇呢本書咧，我再次重複咧，就係因為近年香港嗰個情況啦。咁近年香港嘅情況其實好簡單嘅，就係話我哋覺得我哋遇到好多問題，如果我哋想解決嘅話咧，我哋有一個好強大嘅阻力，我哋基本上冇可能解決呢個問題，因為那個阻力係遠遠超乎我哋自己嘅能力，得幾百萬人啫嘛，點解要解決到咧？咁喺呢個問題上面咧，這個作者咧用咗好幾個例子去話俾大家聽。咁其中一個例子咩咧？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咧最簡單最先講就係1940年嘅時候，這個英國俾德軍入國際，就當其時咧其實 英國個村係相當之危險嘅。你而家我睇呢個解碼題嘅，就係跪，即係跪低咁就係咩？點解咧？空軍入隔離啦，咁啊嗰個周圍嗰個補給啊，因為英國係島嚟嘅嘛，佢都要靠佢即係輸入啊嘛，又俾德國嘅潛艇咧就攻擊啦。咁當其時即係冇辦法對付啲德國潛艇，咁於是乎咧就好危險。咁單危險之下咧，即係英國咧好多大城市咧受到德國空軍轟炸。咁我哋開始就諗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德國佬就以為咧炸得咁上下咧，即係啲英國佬就算唔死曬都投降。咁但係當其時點樣得唔上？初炸驚，但係炸炸唔驚。但係你知唔知當其時嗰個情況？當其時我諗，即係年紀好大嘅朋友仲要知嘅就係、是、佢即係俾日軍當其時轟炸，香港更加嚴重。即係一晚咧警報警報嘅時候咧，啲人就即刻走曬嗰個房東入面。咁出邊咧出完嚟咧，炸到好顯眼啊！即係屋企。咁有好多人死嘅。咁但係咧，個作者就會引咗一啲言論，就話咧，咪當炸炸下嘅時候咧，啲人係驚。咁呢個當然有少部分係英國人嗰種文化的因素啦。係英國人同英美國人雖然講都講英文，但好多嘢係唔同。就是、英國人好內斂。如果你睇霍金你就知道，得翻兩年命，佢唔會呼天搶地，佢走去考慮自己病。佢大學嗰個 supervisor， 我哋有兩年命啊嘛，咁夠時間完成埋呢個 PhD 個論文嚇，係咁噶。佢醫生同你講，你都冇得救啦，今日下可以冇，咁佢又垂頭喪氣。咁即係唔係好似我哋睇特別係譬如話，即係香港文化或者中國文化。是好嗰個情感，特別是憂傷的情感咧，好容易發出。英國人喺當其時咧，就係好默默地去接受咗呢一種嘅轟炸，同埋如果唔死得嘅話，翻嚟就即係搞翻自己，即係過翻自己正常嘅生活，盡可能嚇。咁、但係喺呢個問題上面咧，佢仲有一個調查就係咩咧？佢哋會睇一睇，如果冇被炸死嘅人，或者所謂 near miss。即是差不多炸死但是没事的，他怎样？他原来很亢奋的人，就觉得呢这样都不死得就一定行了、所以呢第一件事呢，即大家如果在香港呢就觉得这样都不死得了，有得搞了所以不用怕，你就是亢奋一点，当然这个就不足以说服大家是这样，因为大家事实上这排都不会亢奋，特别我都不亢奋，咁但係咧，即係有啲情況之下咧，佢係做到呢個效果。咁第二個就咩咧？第二個咧就呢一、這個咧就遲啲會做喺度嘅，又唔怕喺度同佢埋講過啦，就係 Selma， 就係應該中英文名我唔記得咗，馬丁路德格文啊。咁咧佢呢本書咧有一兩個章節係詳細講到馬丁路德金嗰、那個事件嘅。咁但係好彩咧。就係、是、Selma 呢套戲入面其中一個情節咧，佢有提到，即係入邊我唔知道套戲會唔會講，但係起碼呢本書入有一句説話講到呢件事，咁好快應該會講即係呢件事係講咩啦。咁但係呢兩相佢好引用，就係咧，即係雖然冇得放大俾大家睇，咁但係大家要見到咧，就當其實係放狗，咁而家起碼香港未放狗啦。Okay?咁就咬一個黑人嘅手仔，或者係年輕人。但係睇呢個最重要，佢一路想好強調樣嘢，就係、是、呢個黑人年輕人咧係真為所動，即係佢見到係狗明咬佢咧，佢唔會好驚或者嚇或者係處之態。咁呢件呢個圖片咧，佢係詳細加以分析，即係講出件事。咁頭先我哋講到呢句，即係當你睇如果睇 Selma 嘅話，或者留意呢個事件話，佢入邊呢個書提到咩咧？就係、是、咧，當其時馬丁路德金走去Selma 嘅時候咧，係進行一個抗爭嘅活動，或者一個抗議活動。當其時有白人警察用警棍打細路仔，咁有一個當其時係做緊攝影記者嘅人，係放上係要想放低個鏡頭，嗱唔係講今日 cameraman 啊，即係影相機， 係放低個嗰個相機，想救神。但話呢個金當其實真係學住佢，你唔好啊，你飲佢打，不過你影相，影低之後記低呢件事，等其他人知道。咁呢件事咧，即係如果我哋做呢行嘅，真係一個好難好難嘅抉擇嚟嘅。即係講就好易，但係咧，如果你當你做到嘅時候咧，有啲攝影記者係因為做到咁樣，做唔落去。因為講而家講呢啲話警棍毆細路仔呢啲，就今時今日特別呢個星期科啦嚇，即係唔教你星期啫。但去到其他就唔似呢啲㗎啦，譬如你親眼見到嘅獅子食咗個人，咁呢啲有嘅，即係你唔好講話救唔救，你可能救唔到佢，但係你會唔會捉影？呢個係一個道德嘅抉擇。影咗之後，你會唔會有一個法庭上，你成日內疚？唔好講話你救唔到個人嘅，有冇盡力去你自己嘅能力去救呢個人？即係呢啲好多時係做攝影記者人咧，佢自己係會反省啲問題。咁就至咧有啲據我所知，我攞個資長記者收尾係自殺嘅攝影記者嚇。咁啊，在座好似都有攝影記者咁，就係佢文字係嚇，即係我講俾大家聽嘅嚇。所以依家你都可以提出你哋個睇法啦。咁 share 話呢件事咧，話得好緊。咁有啲人就批評佢咧係好殘。特別是咩咧？佢曾經係叫啲他人嘅實體走出去喺前面示威，喺人嘅前面示威。咁當然係批評呢件事，即係有人問。咁啊，呢啲問題咧就即係任何地方都會出現啦。但係咧，馬丁路德金嚟講就佢喺呢個年紀咧，佢有足夠能力去判斷呢件事啱唔啱。講係十二、十三、十四歲嚇。呢、這個問題又是我們現在在這個社會上又會遇到的問題，不過好特別這裡沒有人 去問過這個問題，就是他這個年紀有沒有足夠的智慧，有沒有足夠的思考去想他做的事情，其他人有沒有責成年的人有沒有責任去告訴他這件事是對不對。咁但係即係我自己申報先啦，我自己即係未發生呢件事之前，我係學過人點講嘅。佢學生你應該係轉翻喺我呢度。咁但係到嗰件事出現嘅時候，我又唔可以咁講，因為嗰啲人本身似乎有足夠嘅能力去判斷呢件事之前呢件事啱定唔啱。咁喺呢個即係涉及到馬丁路德金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咧，佢係講一樣嘢，就係、是、當其時咧，佢呢個所謂抗爭咧，佢哋係好要求一樣嘢，就係呢啲咁嘅相片，呢啲咁嘅記錄，係話到俾美國人聽，或者話到俾全世界人聽，係發生緊呢啲事。儘管美國嘅政府係好強大嘅，大家要記住當年打環境戰，但係畢竟。他都要受到一些輿論的壓力去制約他，這個輿論的壓力呢，大家初頭未必見得這麼強，這個也是我們現在的處境。咦，不是說你即是高舉某些人一定支持你，可能那些人會說你怎麼可以這樣想、啊、美國也都如是當其時。所以當其時呢，其實他們要想很多方法，或者不斷去諗，即究竟我哋做呢啲嘢個策略上啱唔啱咧咁樣。咁但係喺呢個問題上面咧，有恰巧地咧，又同我哋而家身處嘅處境咧，有好大嘅啟示嘅。佢係原來咧喺最關鍵嘅時候啊，佢哋去懷疑做呢樣嘢，去某一個城市去做抗爭運動，啱定唔啱咧？或者策略上適唔適合咧？因為咧喺呢件事之前咧，其實佢已經衰咗啦，就係、是、咧有啲抗爭運動咧得唔到成果，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去嗰度示威啊，如果你即係個背景好簡單啫，就係佢啲鋪咧淨係租即係招白人啫，黑人入得去嘅個廁所，即係個廁所淨俾你入去嘅，又或者你係黑人我哋唔需要入嚟，冇多啲咁古靈精怪嘢嘅，咁咧去到當地咧。點解衰咗呢？就是、因為咧， 嗰個警察首長咧就用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方法周旋，就唔係打壓，即係唔會收佢一棍，就同你講道理。咁反而佢輸咗，得唔到效果。咁跟住佢就懷疑，即係跟住下一站得唔得咧咁樣？咁打翻冇彩啦，就係、是、下一站嗰咧就似一日同驚。於是乎咧，就佢開始覺得喂有啲計諗喎，咁於是會做啦。咁但係因為佢意想不到係咩咧？就係、是、咧，當呢件發生嘅時候咧，其實參與嘅人唔係好多人，即係講緊可能幾千或者一萬。咁但係一個好巧合嘅情況咧，就係、是、旁觀嘅黑人好多。即係舉個例，譬如話嗱，呢個有即係純粹假設性啊，即係唔係現實上發生嘅。舉個例，譬如話突然間某個即係呢啲商場啊，就發生一啲反對乜嘅活動啦咁。咁嘅人咧可能好少嘅，得幾廿有嘅。咁啊睇嘅人好多，睇嘅人講緊幾百個。咁呢個咧喺佢嗰個 case 上面放大咗，係放大到係幾萬人。咁啊大鑊啦！真係原本係冇，即係原本係冇效果，但係咧個警察首長以為旁觀嗰人都係參與過抗爭，連報紙都以為係，於是乎咧影咗張出嚟咧就係、是、十幾廿萬咗去示威。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咧由所謂弱勢變為強勢地方，所以弱勢同強勢嘅地方咧就係、是、佢有少少幸運，就係、是、咦嗰、那個。警察首長他不懂得像以前那樣都比較開明一點，肯跟馬德魯聊天，或者他用和平理性、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方法周旋，甚至是怎樣呢？光這個、就是、所謂善良的警察是怎樣呢？就是那天呢他要落現場一看，咁咧就當其時冇互聯網啊，冇亦都冇，唔係冇線電話，就屋企俾人電報。電報講咩咧？即係個老婆同佢講，大家慶祝呢個十結婚十嘅生日。咁馬丁攞咗之後，知道之後咧好慚愧，即真係唔好意思啦，就係我哋走嚟抗爭，去到你即係可以十年，即係結婚十週年紀。但係呢啲咁樣咧，就反而令到個抗爭嘅人咧，佢係即係自己要自愧，即係慚愧。咁但係咧，那個抗爭運動去到咩時候反而正有一個高潮咧？就係、是、嗰個打壓越嚟越非理性，越嚟越暴力嘅時候，先至激到嗰啲客人或者一啲旁觀嘅犯人咧，基於義憤出嚟。呢、這個就係六十年代六十，即係六十年代末期黑人運動佢成長嗰個原因。咁我哋可以諗得假設一樣嘢，就係話咧，當其時如果金乃迪唔死，甚至呢、這個即係尖心係繼續做落去，其實咧美國嘅黑人運動咧係唔會今日咁嘅情況，佢可能係被吸入咗，哦原來神早啲出咗奧巴馬出嚟嘅，去到八十年代。咁就唔會延續到好似今日呢個情況。咁大家知唔知今日呢件事未完嘅？知唔知呢件事未完？知唔知呢個 Ferguson 呢個地方？就係咧個黑人嘅青年咧，無端端俾人射幾槍死落。咁當然無端端就喺我角度啦。個原因就係個警察覺得佢失事，咁總之就射低佢之後就告啦。即係好事，完全好事。咁但係另外一個例子咧，又係即係呢幾個月前發生噶啦。嗱，當然睇到好大感觸嘅就係、是、有冇見過 New York 嘅黑人啊？俾人用頸鎖鎖死，喺你鏡頭面前，佢即係你揾個手機拍緊嘅人面前，佢喺度嘈緊 ，I can't breathe， 我唞唔到氣。咁啊，俾個頸鎖咧係鎖斷，即係鎖到佢心臟病發。嗱，即係因為我都話功夫，嗰個頸鎖係堅㗎，因為我俾人鎖過，鎖到我喉嚨痛嗰兩個月都傷咗兩個月先好翻，嗰、那個堅嚇，就算冇俾人鎖翻。咁、那、嗰個黑人咧死咗之後咧，又係好似冇事啦，那個警察即係鎖兩嘅好似冇事，打甩嘅。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咁嘅運動本身咧，佢究竟要喺咩條件之下壯大？或者 係喺咩情況之下咧，佢先至慢慢係激進化咧？其實咧，就正正係我哋而家思考嘅問題，就係當我打壓越嚴重，嗰個政府嘅措施越嚟越非理性嘅時候，呢、這個所謂非理性當然喺任何角度啦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抗爭運動個動力先最大。咁所以你思考呢點個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差唔多一個世界通例。只不過剩下我哋嘅問題就話、是，各方面不同嘅因素佢夾埋嘅時候，能唔能夠令到呢個抗爭運動成功？有陣時可能會失敗。咁但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是、咧，這個打壓客觀上係會令到嗰個運動壯大，而唔係萎縮。咁其實大家聽到呢個時候咧，就覺得呢樣嘢本身咧係咪個別政府先會做咧？嗱，呢個特別要明白一下，其實就唔係嘅，大部分政府都係做嘅，包括美國政府。美國政府又點計呢？就係嗰啲越戰嘅時候咧，佢計一樣嘢，佢原來真係有個手冊，即係有一條數計，就係、是、咧，當我炸幾多越南嘅北越嘅一啲屋或者係人嘅時候咧，炸死幾多人或者傷幾多人之後咧，嗰、那個反抗嘅意志咧就越嚟越下降。咁呢、這個喺佢角度嚟講，呢個係一個理性嘅選擇。所以理性嘅選擇就係咩咧？就係話嗱，而家我走落去某個地方，或者係購物，咁咧我有個後果喎，就係、是、咧一個唔好彩拉咗之後咧，就可能坐一碌即係年啦。一個咁高嘅 risk 風險或者後果，你就會計啦。如果你係理性嘅，咁我梗係唔去啦，係咪？去咗購物又唔會知做啲咩出嚟。如果一個唔小心俾人拉咗，好似我咁樣，就隨時坐嚇，即、啊、係、就是、一年半載咁樣。呢條數咧喺當其時嘅美國嘅 think tank， 特別之前遠戰嘅 think tank 咧，係覺得金科玉律嚟嘅，就係、是、如果你越揼得佢金咧，佢就越驚。於是到到最金嘅時候咧，佢係唔敢反抗。如果呢個諗法，你覺得中國歷史係咪好常見啊？秦始皇咪咯，偶遇詩書者，偶遇詩書者棄詩啊嘛。你得一句，成班人殺曬你，咁結果最後點啊？既然話點都係死啦，就係揭竿起義啊嘛，就陳勝廣。嗱，呢好奇怪就係、是，原來喺歷史上呢啲好顯淺嘅道理，我不斷見嘅，但係。每差唔多每一個政權都諗唔到，都要經過好長時間嘅思考，撞好多次板，先吸收到呢個經驗。原來美國好多人咁，因為佢當年冇諗到一樣嘢，就係咧，當呢一個所謂抗爭成本越嚟越高嘅時候咧，佢反而唔係諗嗰樣嘢，而係你個政府或者呢個政策合法性嘅面，即係話你做呢樣嘢啱唔啱？所以睇到兩個不同嘅一個選擇，前者就話咧，人係純粹一個計算嘅機器嘅。嗱，我今日行入嚟咧，我聽梁錦祥喺度噏嘢嘅時候咧，咁如果有本書我抽中嘅咧，咁我一定嚟啦。咁我就中意聽佢講乜嘅。咁呢個係理性嘅選擇，因為你一個 opportunity cost 啊嘛。如果我呢個鐘頭做呢樣嘢，我走去打機，或者我走去溝女。我溝到靚女，咁係咪俾梁錦祥喺度聽，即係喺度講嘢著數啊？咁啊，但係佢唔明白一樣嘢就係、是、人有另外一啲計一啲諗嘅，就係話佢會睇一樣嘢就係、是、你嘅政府做呢樣嘢啱定唔啱？如果唔啱嘅話，係會去到某一個情況，啲人會反抗。咁呢個又係一個理性嘅選擇嚟喎，因為點解？你反抗就死，唔反抗就死嘛。咁既然正如某人問嗰個問題啦，在座睇都我都問下你哋啊。如果你哋做乜乜，你哋要創辦連監都未做咗，咁當其時有冇人舉手？你願唔願意為你用你嘅生命去爭取某一樣嘢？咁又冇人肯做嘛？咁但其實唔係。好視乎你喺咩條件之下。如果你係去到一個階段，就係你 敢做就死，你敢做就死，通常都會咁做。所以事情咧，永遠唔係好似單方面一邊咁樣咁簡單嘅嚇。人係一個好特別嘅動物。所謂理性思考者，唔係純粹計一條數咁簡單，佢又包括咗好多好多不同嘅道德上嘅原則。嗱，頭先我哋講過啦，譬如美國政府都會犯一個錯誤，一個好清民主嘅情況。英國人如果咧，咁呢個作者係舉另一個例子嘅，就北愛。北愛當其時點樣啊？即係如果你唔熟悉嘅話，好簡單啫，就係、是、愛爾蘭本身一個島啦，喺英國隔離啦。咁曾經何時就係俾英國佬、英國地主走去殖民？咁喺某一部分，即係北愛一部分咧，咁就歸英國嘅，因為打咗場就打唔曬佢，如果想奪完全就打，但係打唔曬，於是佢一奪。不過最著名係貝爾法斯特 （Belfast）。咁嗰度咧弱勢嘅社群咧就係、是、天主教徒，就係啲 Irish 嚟，即係愛爾蘭人。佔強勢嘅，但係比較少啲人咧，就所謂 Protest 新教，就英國人嚟嘅。咁兩個人成日打嚟打去，打嚟打去。好啦，咁呢件事咧又同香港有少少，即係大家有少少睇視啦。咁你知唔知警察主要嚟自咩人？ 警察 喺北愛做警察嘅人，做警察嘅人。咁啊，原來主要咧都係呢啲 Protest 嚟。咁你諗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咁嘅話咧，嗰、那個執法嘅過程又會點樣咧？咁當然有似，即係我哋而家試下就是、雙重標準咯。即係有啲就敢執法化嘅，有啲就唔係嘅。咁所以去到最極端嘅時候咧，就差唔多去到某一個階段咧，就點樣咧？即係我希望香港冇發生嘅事啦。就係、是、天主教徒同呢個新教打交。跟住咧，呢、這個新教天主教想還拖嘅時候咧，就即刻拉嘅。咁但係新教徒打呢啲教徒咧，嗰啲警察就忙呢邊。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與傳統嗰、那個你個腦同我哋入咗嗰個估計點樣？咁啊，梗係制唔過啦，係嘛？即係我打啊嘛，話兩套標準，梗係自己收聲啦。但係唔係，就基本上全城反抗。嗱，佢呢個全城反抗咧，唔係好似你想咗咁簡單咁快，因為點樣咧？點解咧？就喺即係貝爾法斯特嗰地方，就係天主教徒同埋基督教同埋新教徒，大家一齊住嘅，即間屋係隔離嘅。隔離到點咧？即係如果爆炸嘅話點咧？佢哋揾個欄封咗後門，即係總之爬唔過去或者係打唔過去。你諗下咁樣生活法係幾辛苦、幾痛苦啊？就係、是、舉個例，譬如話啲天主教徒要帶啲細路仔翻學啦，好細個細路仔，我呢個喺電視點我見過。即係你行嗰條路去軍學嘅時候咧，即係例如一譬如行去對面個書架嘅時候咧，呢班即係天主教徒喺側邊就掟你啊，或者點細路仔如果即係幾歲先帶佢翻學喎？嗱啲情況咧喺巴勒斯坦嗰度又見咁樣，即係翻學可能要頂一兩槍個老友，係啊，就係、是、咁樣。咁所以我話頭先講話，即係而家你見到嘅嘢咧，就要 ain't see nothing yet 啊，即係人類呢種大鑊，不過人係頂得住，頂得住到點樣咧？成日咁搞落去咧，英國人好自己都驚，即係搞到搞唔掂啦。於是乎就搞個事情派軍隊落去，即係英軍落去。但去到英軍落去嘅時候咧，原來發覺個效果原來更加惡，就係、是、因為你英國人入去，你有好多自己又係所謂嗰啲 Protestant 啦，所以你認罪。原來我感覺上咧就是、覺得你又係雙重標準嘅，你又係偏幫班頭。於是乎咧，去到最極端點啦？就係、是、形成同英軍嘅關係、同警察關係出現空前嘅一個對立。基本上差唔多每一家人咧嘅屋企，一係就坐監，如果唔係咧，屋企一定俾英軍守護。今日就好似今時今日講叫恐怖分子。咁你知道當時其實都好狼㗎啦，即係可以係恐怖分子啊，即係又係當街又殺人又成啦嚇。隨時隨非我就唔講啦，因為呢件事咧。即係説來就話長啦，唔係三人兩腳安全，你唔好理邊個啱唔啱先。但係去到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基本上生活唔到嘅，即係大家係即係可以過一個正常嘅生活嚟嘅。咁發展到某一個階段係咩咧？就係、是、咧，連啲細路仔出街冇得入奶，即係出唔到街買奶。其中一個女人咧就號召啲 家長媽媽就推個嬰兒車上去，就是我們的壞男人，就對著啲警棍。咁你諗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係咁，啲英軍開唔開槍？個人睇嘅。嗱，個答案我就唔俾你哋，因為我睇咗點處啊，都未有呢、這個咁嘅答案。但係你知唔知道有啲人會點諗呢？有啲人應該會反對呢樣嘢，就係、是、你應該向啲女人開槍，因為佢會話一樣嘢。可能啲嬰兒車入面有炸彈。冇嘅，而家你唔好講呢樣可笑。其實你喺世界好多不同地方係發生緊呢件事。你要再有冇睇呢個美國追擊手？見住個女人戴埋曬啲照射，因為可能真係揸住支迫擊棒。所以嗰樣嘢咧，即係仲佢呢本書係寫得好。一個很強烈的立場，就是這些人不對，咁所以他這本書有一個即係讚美，就叫 moral engagement， 即係道德上佢一啲即係好明確立場。但係咧，其實喺世界上咧，立場你可以好清晰、好肯定，但係好不幸地咧，其實呢啲嘢係不斷發生嘅。咁當然啲題外話啦，即係我剩翻少少時間，咁我想講一樣，就係話咧，呢本書咧。講嘅嘢咧，你係用一個方法理解，就係呢嘢全部係新嘢嚟嘅。如果你有睇中文書睇得多，或者睇中國古代哲學多，其實呢本嘢所講嘢咧，傳統嘅中國智慧就係咩咧？上善若水，你最弱嘅嘢可能係變成最強，你最強嘅嘢反而變成最弱嘅。咁啊，今日咧喺呢度咧，大家如果幫襯嘅話咧，就唔單止呢本書啦，就可以跟住佢睇買一本《老子》，由頭睇到尾，好快好細本啫，咁啊即刻完全明白曬呢本書入面講咩。咁樣套用左膠嘅講法啦，我唔係左膠，但係就呢叫辯證法 （dialectics）。咁所以 dialectics 上面佢咩意思咧？就是事情呢一定是會有變化的，有變化呀，姐就是你見前幾個月前一兩個月咁凍，那你是不是估計一路凍下去呢？一路凍死人，其實不是的，有錯過。當很熱的時候不是一路熱下去，又不是的，翻轉頭。咁所以喺呢啲咧，就唔單止喺老子入面，差唔多咧，呢個係傳統中國古代智慧必備嘅。起極太耐，衰到斷底嘅時候，其實啲福氣會翻嘅。個世界永遠喺度變，禍係福所以，福係禍所伏。你以為好事嘅嘢，其實係壞事；你以為壞事嘅，其實係好事。即係用咁簡單嘅方法咧，再加上呢本書去睇或者咩咧，你就明白一樣嘢，就係得我想講嘅。香港係有前途嘅，多謝各位。好啦，咁就今日咧就作大文大好，咁咧就首先第一樣嘢抽籤先啦，即係跑書先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如果有 Q&A 嘅話咧，咁我都可以抽籌揾到佢答嘅。咁就問問題就好簡單啦，睇下我都唔知問咩問題好先，想問睇下有咩問題啊。OK， 好啦，好。呢本書嘅作者呢度畢業。係嗰個仲手啦 ，OK， 咩唔夠十個人啊？嗱，要攞書嘅十個人就可以出嚟攞，我首先即係跑本書先啦。好，咁啊，多謝多謝。乜嘢幫唔上咯？唔好意思啊，今日太污嘢嚇，但係再啦。好 ，OK， 好，第二本，好啦，咁你又答中啊嘛？好啦，知你。我翻去睇畫。好，前排啲朋友，見你好頭痛，聽兩位啦。 所以我哋開翻個 space 好嘛？ 好，呢位左邊呢位啦。你同佢夾翻睇啊，所以唔使夾翻睇啦。係 啊， 我唔識啊，你 我有啦。 我哋有，係啊，你兩位啦嚇。 因為仲有嘅， 我哋仲有點書啊，應該有人有份。好，第二位啦， 我啊， 你話翻。你哋要嚇？邊位要？你話嗱，我自己本都可以從文出嚟嘅。有唔係我睇書，我唔想咩嘅。你 有碌 喎？係有碌冇所謂啦。你可以淨係睇我啲碌就得啦。好，仲有兩有兩本啦。嚇！大家咧就即係幫開手啦，間唔中都買一陣半碗啦，有嗱嚇，好多謝，好，多謝曬，好啦， 成班上嚟， 我哋 就節目再講一 次，嗱，我哋可以大家問一問啲問題啦，咁其實。你可以即係講講咧，你對嗰個攝影記者個睇法，即係點樣？ 要咪？ 咁得，講講先嘅，即係你話佢會救人之類其實我覺得就應該會係用鏡頭嚟記錄低嘅。咁其實咧，如果你救人，可能就係救到一個人啦，但係你如果你叫咩可以講高啲啦，等更加多啲認識到嗰啲警察嘅醜惡。 但係我哋講緊唔係即係純粹一個即係警察嘅問題，即係頭先我哋講譬如話嗰個即係獅子食嗰人，又或者啲唔涉及到道德嘅問題啦，那個人跳樓。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可能嘅犯人， 獅子食嘅 case 就唔同，獅子 你救唔到佢啊！你救唔到佢啊！ 即係救唔救到？你如果盡力救咯， 啊， 救到。 即係但你講嗰就唔係 across the board 所有 case 咁樣啊嘛，就係你純粹講係個警察，即係你 agree 你同意嗰個馬特羅金剛嗰個叫啊，你冇救啊，你真係影咗個鏡頭先喺嗰個 case。 你兩件事你只能夠捉到一件事，咁你理性啲諗，當然當時可能係要有咁嘅理性。理性啲諗係會揀一個可以即係影響大啲嘅。 好啦，另外一個例子啦，一隻船就係沉啦，佢跌落海，你有鏡頭影佢跌落海，你真係救佢？ 救人落船，救人。 咁咧我哋都係讀新聞題啦，好耐好耐之前。咁我好記得咧嗰時 中大。 咁咧我哋ethics 咧，即係新聞道德咧，係曾經即係用咗好多時間討論嘅佢功課都有討論。咁我好記得咧，即係我好記得咧嗰陣時個老師講就話，去到最後咧，我哋係一個人，所以無論你當時你嘅職責點都好咧，你一定要將個人嗰個價值行先。即係呢個係我咁多年都仲記得呢樣嘢咯。 咁啊，呢個問題咧，就我個人嚟講咧，我覺得就冇答案嘅，係好視乎你當其時你個處境係咩嚇，你自己嘅慣性係咩？因為呢個唔係一個你大家坐喺度寫論文嘅機會嚟嘅， 你係可能一兩秒你要make decision、啊、即係類似一個例子，就係同呢個冇關，但係大家都知，就係記唔記得嗰個埃及嘅熱氣球事件？而家嘅事件就好簡單，就係、是、個老公跳咗落去，因為跳落嚟個氣球升咗，嗱所以個老婆跳唔到落去。咁即係你翻嚟諗嗰個人就話，你係兩個人一齊死好，定還是有一個人再生可以令到一個人再生，另外一個人唔死？但係嗰個我諗而家呢個呢位跳咗落嚟嘅丈夫都思考緊呢個問題，就係嗰個做法啱定唔啱嚇？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好辛苦、好辛苦、好難、好難嘅選擇嚟嘅。咁但係喺大學入邊咧，即係如果你讀哲學科啊，特別係所謂英美嗰種系統咧，就好多時好中意俾啲 case 嚟嘅。咁舉個例子咧，就係、是、阿媽同老婆跌落海，你係男人，你救邊個先咧？咁樣嚇，只可以救一個咁樣嚇嚇嚇。其實應該兩個都唔夠啊嘛，即係咁講啦。咁呢啲係好難好難嘅選擇嚟嘅，呢啲係啲叫道德兩難啊。咁我自己個人就唔相信呢啲嘢咧係有絕對嘅答案嚇。咁、啊、但係呢個亦都唔係話今日我哋討論嘅範圍啦。咁我哋都係推薦呢本書，就係咧佢係會講到俾大家聽，你如果係個弱者嘅話，咁究竟你有啲咩方法？或者有啲咩態度可以令到自己係取勝嘅、啊、因為如果你係弱者，你唔係永遠都係弱者，你唔係任何條件之下你都係弱者。又調翻轉嚟講，如果你係強，即係強者，亦都唔係等於你每一個情況之下、每一個條件之下都係一個強者、啊、好，有冇其他問題？係， 啊，不如俾曬你哋咧，你想唔想？你俾我哋啲錢。 我記得睇嗰本書嘅時候咧，個作者講過話，即係即係如果一個人 nothing to lose 咧，就會即係去反抗咁樣。咁如果擺翻喺依家即係香港同中國呢個 context， 咁你覺唔覺得依家其實我哋 最接最接最接近呢個問題啦？ 即係去到即係 nothing to lose 咧？ 嗱，我都唔想講啊，即係你既然問我，梗係講兩句啦。即係所以 nothing to lose 呢個咧就唔係新嘢嚟嘅，即係你唔好俾佢。其實講啲嘢係會講耐，即係馬克思胡丹書嚟講啊。Proletariat of the world, worker of the world, unite.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your chains. 全世界的工人投起來，你們所選擇的只有你的枷鎖。但接下來這個問題呢，其實香港就不是那麼簡單的。Hong Kong has something to lose. 只是一個水貨或者一個自由問題，其實 something to lose. 即是是不是那麼極端呢？一個極端就是全家的自由。另外極端就是全家都沒有，全家都沒有，你覺得現在會出現什麼情況呢？這個其實就不需要講我的結論，大家會想得到。即是我自己第二些 context 我們都有想，即是有一個一個即是比喻，現在叫索契經濟。你索下去當然很過癮，不過我沒有講一樣東西，你真的戒得很大鑊，是吧？真係戒到大鑊噶嘛，係嘛？即係我唔知點戒啊，但係即係戒個方法，其實大家係要諗一諗嚇。咁你話係咪 something to lose 咧咁樣？我肯定好大，好肯定啊，係第一件 something to lose， 真係有啲嘢係你選擇嘅。不過問題咁樣，呢個 something to lose 係相對，你嘅對手都係 something to lose。你就睇佢 lose 多啲定我哋 lose 多啲咯，係嘛？咁呢個我做多，即係我哋講好多次分析都係啦，即係無論我喺政治理論基礎課程，我都強調呢樣嘢，因為嗰次我哋講 Gene Sharp， 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點解我揀呢本書，我唔同方法講就係、是，因為佢講嘅亦都講 Gene Sharp 咁樣。咁 Gene Sharp 咧係喺美國咧係一個著名嘅，就係、是、專門鼓吹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學者。咁我之所以冇加多句非粗口咧，因為佢真係講粗口。我哋喺嗰個波節目片，我播啲嘢出嚟就是、當有人問佢你係咪 CIA 嘅，即係呢啲咩嚟嘅？講一句 FU 咁樣，咁係快幾歲咁，你都未死嘅。咁我講佢有可能佢都留意香港而家發生嘅事。 咁咧就即係如果你話講到嗰、那個something to lose 咧，大家唔好咁粗，即係純粹諗我哋自己。你嘅對手佢都係 something to lose。咁其實呢個咧就係、是、所謂呢句叫博弈啊 ，game theory。game theory 嘅就是、就話咧。以前很多人都舉過呢個例子啦，即係你睇英文嗰個亞非認證啦，就大家一起揸車衝去越南，咁咧最先扭泰國咧，嗰人輸。咁當然衝落去嘅就輸得更加金添啦。咁但係贏係點樣咧？就係、是、佢扭咗泰之後你停，你最接近乜？咁通常去到呢啲係邊啲贏咧？就係、是、所謂連個泰都揈咗佢，即係話用一句。好多嗰種玉石俱焚啊！總之我一定要贏。咁咧就其實喺即係香港呢個 context 嚟講咧，我哋自己本身嘅弱點我睇得太多，我哋嘅強項我哋睇得太少。我哋強項喺邊度咧？我哋強項就係話咧，我哋而家對中國經濟我哋貢獻咁大，不過佢唔會講出嚟。即係佢唔會強調呢樣嘢。咁幾一排，幾一排咪有啲人講咧，嗱，而家唔係靠你㗎啦。點點點點，或者呢個外資唔需要透過香港。咁但係見呢排講少咗，因為你發覺咧，如果講下發覺有個反效果，就係、是、咧，根本呢啲嘢睇落好似，咁你再講落去咧就穿崩。咁點解穿崩咧？就係、是、好簡單啦。第一講呢、這個即係、就是、自由嘅問題啊。咁如果講到咁咩？即係如果我做決定嘅，我做，即刻嚟買奶粉，睇你點折墮法，一個月真係貴嘅，即係你又想呢個唔想？不過事實上真係唔係，你越鬧越嚟得多，即係冇辦法。咁所以後面嗰個咧就唔係咁簡單，即係唔係話你而家喺接收到報紙啊或者啲評論嘅講法不斷灌輸嘅，其實可能唔係嗰樣嘢嚟嘅。第二樣嘢就係咩咧？第二樣嘢就係咧。呢本書入面好一例子一樣嘢啦，就係、是、你始終要面對輿論嘅壓力，無論你係點樣強大法律之類嘅嘢，因為喺而家呢個世界咧，即係除非你係 ISIS 啦，嚇，咁 ISIS 遲啲都我諗都有人教訓佢噶啦。今日你知唔知又掃咗另外一間廟啊？嚇，今日啱啱嚇。即係嗰啲古蹟嘅講幾千年嗰啲人有數諗明講間咁如果 ISIS 嗰個 case 係好極端嘅，就係佢唔需要理會其他行動，但係其他國家係需要，特別係一個好依賴即係、就是、對外經濟嘅國家嚇。佢唔係覺得佢即係佢講到咧，佢覺得佢好似做乜都得，實質唔係。咁講到最尾啦，即、就、係、是。極度暴力嘅鎮壓，極度暴力嘅鎮壓，咁樣我咧咁樣，咁我呢個説話好爆炸。如果係，就實早做咗啦，就唔需要等噶啦，係嘛？即係唔需要搞咁多嘢，係嘛？咁所以咧，歸根到底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我唔能夠俾到一個百分之一百嘅答案你。咁但係觀察而家嗰個狀況咧，其實香港手頭有嘅 bargaining power 咧，仍然係相當之強，仍然係足以同。佢個對手去巴嚇，如果要輸，如果要輸嘅話咧，就唔係輸喺人哋身上，輸喺自己身上，係輸你唔敢打，你唔夠膽去 say 去講出。咁亦都如是啫嘛，即係佢 call 嗰啲例子，佢冇講到明白啦。咁但係一個極端例子，美國嘅打完戰越南，美國打贏咁多場仗，一場。寒戰叫做打和，但個對手好強。打越南冇人輸，即係成個力量嘅對比太差太遠。咁點解再嚟打贏嘅？打贏係靠咩？唔係靠武器，唔係靠咩喎？係人嘅意志力。因為越即係當其時嘅北越係覺得自己呢樣嘢啱，無論個代價係幾犀利。他們都願意付出這個代價，結果就打贏了。我覺得這些都不什麼，最極端的例子我經常 call， 即大家要記住，如果起碼今天你都記得，就是最古老的戰爭，就是波斯人打希臘人，雅典人沒得打了，對手是幾萬人，你得幾千人， 就喺馬拉松度同佢打喎，結果打贏咗。打完又嚟過，隔咗一段時間之後，結果係打開戰爭。咁當其時咧，即係雅典人點睇呢場戰爭？就係話你個對手雖然係好強好強好強，不過佢唔係為自己而打，佢要維護皇帝而打。於是乎佢冇動力去打呢場仗，一驚有少少佢閃噶啦。但係對於雅典人嚟講，呢個係佢自由，佢身為一個人嘅尊嚴，佢價值唔大。嗱，嗰啲唔係講緊而家啲乜嘢，即係啊經濟嘅理由啊咁樣。嗱，經濟又好簡單啫，就是、臣服咗呢個波斯之後咧，就大家有一撈噶啦，啊日日可以自由行啊咁樣嘅事啊。打嚟為咗咩啊？就係、是、如果我唔打嘅話，我就做一世奴隸。即係呢個其實同我哋講最近前幾年嗰套戲一樣啫嘛，揭你咪輸一世咯。當其實冇打嘅，即係會睇牌面睇冇打贏嘅機會，但係結果就打場，結果打贏咗。好啦，咁呢啲例子又係鬼佬例子啦，但係中國都好多例子噶嘛。呢、這個晉朝嘅時候淝水之戰，大家有聽我哋典故啊？政府頭邊可以斷頭，就係咧啲馬打嗰啲馬鞭啊，打落即係頭上岸可以即係阻曬啲水嘅，人多咁多。就結果係打，即係歷史上會記載幾千打幾萬，即係十幾萬咯。鄭安就打贏，咁打到最後點樣？就係、是、呢個風聲鶴唳嘅成語咧，我出嚟就係、是、啲附近嘅兵見到風一啲風一出嚟吹，就以為人哋對手嚟啊！有啲即係嗰啲有啲著吊青，其實以為係咩？所以咧，從來咧喺任何地方咧，所有嘅歷史啊，你可以查一查呢個歷史。是有個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的一個即例子的，不過不是每一個 case 是有些 case 會輸，赤壁之戰亦都如是，初來不想打的嘛，你打沒得打的，但是後來下定決心要打，就結果可以扭轉到整個形勢。所以呢，即是這個呢、中國亦都有句說話說，中國也有句說話說，客路相逢勇者勝，就不是純粹那個力量的比拼，因為你事前是不知道的，一定要打過才知道的。大家你表面上很強的，原來你不是，表面上你強的，只不過原來你在聲勢強，你人數似乎多一點，但是原來實際上你不是，因為你沒有鬥志。那這個問題今天來講，即是有什麼實際的啟示呢？在香港我們的教育程度，咁唔使講啦，今日多人聽呢本書，即係一般嚟講，我哋對我哋自己嗰個認同、自己嘅身份、自己嘅尊嚴、自己嘅自由、自己嘅價值，係一個越嚟越強嘅睇法。我哋有啲嘢我哋會做，有啲嘢我哋一定會做，有啲嘢我哋覺得無論付出咩代價，我哋都會做。但你嘅對手係咪咁樣？似乎唔係。你的對手是喜歡一些假東西的可能人都是假的，可能政府是假的，你又見到贏了是假的其實他們是否真的好自己想那麼強大，有經過考驗呢？考驗一來的時候，是否真的敢於付出他的代價，這個未知。不過當然，即係喺依家我哋角度就係呢個真係一個好細嘅城市，因為大笨象踩落嚟都即係踩危險嘅啫。咁但係係咪真係咁樣？如果你一日唔試，其實唔知。不過試係要付出後付出代價，個代價係幾多？大家估計唔到。不過喺今時今日21世紀2015年咧，喺香港呢個地方咧，要付出呢個代價咧，佢嘅對手都唔好睇。個原因因為呢度唔係一啲細嘅城市，舉個例，呢度唔係新，唔係製作，呢度唔係新疆。呢度發生每一件事，重大事情，下一分鐘核神制解之。唔信你呢幾個月發生嘅事，大家而家講到呢個本土意識啊咩，係連呢個 CNN 都有報啊。昨天有一段新聞，就有一個留意 Why Hong Kongers don't feel like Chinese， 點解香港人覺得自己係中國？呢啲係喺而家即係經歷嗰個時候咧，儘管呢度我哋主要嘅語言都係廣東話，但係你會發覺原來好多人雖然外國全部好似，但其實呢度都仲有好多人留喺呢度。最簡單啦，奧斯卡頒獎典禮都要睇睇香港，係嘛？咁點解係咁樣呢？因為我原來之前你講唔講唔知，就原來佢哋都留意香港，佢都有睇港產片。咁我可以簡單好簡單咁講啦，即係如果你而家同一個外國人，一般外國人，佢講去呢個地區邊三個城市係知咧，只有三個：香港、上海、北京。我呢個冇咗。咁啊，反而香港仲即係重要知名度仲比較高，因為最簡單原因就係因為睇過戲。好多佢中意嘅戲都係香港拍，即係以前啊，唔係講而家。咁所以咧，呢個文上面咧，其實你可以比較理性啲，比較批判性都去諗一諗，即係究竟我哋嘅處境係點，我哋即係喺世界入邊嗰個角色係點樣？就唔係話我人人同你講呢個係唔得㗎啦，你即係香港人係咁㗎啦。其實即係呢啲係 brainwash 嚟嘅，係洗腦嚟嘅。佢洗腦喺度覺得你。即係等於個細路仔都係讀書啫嘛，我唔知道家長有冇留意一樣嘢啦，有啲啦，有啲學校咧而家咧係專門話啲細路仔唔得嘅，中學都有，因為成績，因為有啲學校而家咧，佢因為個成績嗰個要求，佢特別咧要將某一啲稍微做得差咧要有。咁佢當然唔可以 official 傾出嚟，就係即係不斷去俾呢啲咁嘅負能量你啊嘛。咁而家就係即係如果你哋好冷靜去睇咧，而家係好多負能量想注入香港嘅，即係一路係咗你唔得嘅，你班友你越嚟越靠人㗎啦，你講曬邊度你唔同學你會合作唔得㗎啦，好彩佢俾強嗰個講話有咩強嘅撞死，跟住撞死佢啫，係嘛？咁但係咧，即係你會發好多好多啲咁嘅，咁但係你自己唔需要，即係你唔需要特別要令到自己麻木地去樂觀，你冷靜下來諗諗，喂，如果真係咁差，唔會俾你留到而家㗎，唔會俾好似而家咁長啲人都喺度講嘢㗎啦，即係笠咗去坐十碌咁樣，咁點解唔會咁樣咧？咁因為我哋仲有啲好重要價值。所以呢樣嘢，大家即係我唔想俾嗰個結論啦，有啲翻嚟問。 事實上都係，我啱啱喺印度翻嚟，我去到最偏僻嘅塔什米爾咧，無論我遇到邊一啲人咧，佢哋都不斷而同話啊，你哋香港嗰個運動搞成點啊，發生點？我係估唔到一個攤檔嗰個人，佢都知道呢樣嘢喎。係 啊，香港 佢主動問我。 其實香港好威嘅，香港真係，即係你諗下咁細嘅城市咧，佢出到呢個能量咧，你其他地方係唔係好多國國好多個城市係做到呢樣嘢？即係你舉 New York 啊、倫敦啊、巴黎，咁你數埋，即係唔過十個。咁但係香港就有呢個能力，有呢個能力。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唔係話哦，而家我哋好似以前八十年代，真係唔係，真係唔係。咁但係咧。好好彩就係、是，即係以前嗰個八十年代留低嘅農民嗰個遺產咧，到而家都仲發揮到個威力啊！咁但係即係唔可以食老本啦，即係大家今次講都真係要諗諗，係點樣搞落去啊？好吧，多謝大家。